锵锵三人行，咱们趁着这个毛于是老师精神还好，拉住他，不能让他走，再让他聊一集。 对， 这个我倒真想问问您的这个身体情况呢，因为那天看到这书里还写，就是那个经济张五常，那么狂人嘛，经常口出狂言。他说什么呢？说我排第一不行，我排第二。他说我的朋友毛于是他排第一， 然后第一、啊、 就经济学家可能就是说排 好吧， 排第几。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呢？说他七十岁了，他还在做事。哎，您觉得到七十岁，您觉得他整天忙，这个身体状态的感觉跟中年人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啊！我现在这两年，我感觉我能看到、死的时候了。 啊，怎么说这话？ 当然还晚，还早了，是吧？但是我也感觉老了，就是说。 真的。 嗯。 在两三年以前，我就从来没有这个感觉过啊、我能看到我的尽头，没有那个想法。现在有这个想法， 触机动机在，就有总有东西让你。 是的，一个耳朵越来越聋， 嗯， 一个就是走路越来越不稳。 哦，就能感觉到， 感觉到。 但是像您说，有了这样一种观察之后，对你现在的这个人生，我看你还是很热心的，在关心社会啊，关心这个。 对，这也是社会推了我在走，不做不行，那么多人找我，我也不好意思。当然，从我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我能够完全退下来，完全退下来，我能享受一点这个最后的时光。但是看样子享受不了了。 您所谓的您的这个希望，就是个人享受这个时光，是什么样的方式享受呢？ 我想看很多书，我家里头堆满了书，都是这么看着要看，看了几页看不下去了，完了别的书又来了。 哦， 我想看看书。另外呢，我也想到各处地方再走走。 但是你像这个张五常还说呢，说他不但是做事啊，而且呢他自己也没有什么钱。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说经济学家是没有钱的。 不是，我说经济学家想的是社会怎么致富，跟个人致富是两码事儿。所以经济学家有钱的人是比较少的， 是吗？ 而且有钱的人很少是经济学家的。 哎，我有时候老瞎想，我觉得经济学家假如他自己就是为了个人创富的话，是不是他的这个理论，他的这个见识很能帮助他赚钱呢？ 我方才讲了，经济学家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就社会怎么致富，怎么使得社会合理，大家致富。所以我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学好经济学啊，帮助大家致富。 哦， 大家能致富。 也有经济学家自己投资有道，李嘉图啊什么的投资有道。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毛老师啊，我特别佩服一件事情。其实今天我觉得有些经济学家是能致富，比如说他可以当一些企业顾问呢、他可以做很多的企业顾问呢、或什么，这是有钱的。但毛老师好像没有听过你怎么做这个方面。 很多企业请我去做他们的顾问，但是我想一想啊，我怕胜任不了，所以我一概都拒绝。 怎么胜任不了呢？ 因为他做顾问，第一要懂法律，第二要懂财务，我这两方面都不懂。 哦， 所以我觉得当独立董事，他有条件的，不是谁都能当的。 他 我看了个条件，我当不了。 他这个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比一个企业大， 对对， 甚至是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 我觉得毛老师这几年说很多话很惹火啊，很常招人骂，但我觉得就是。不同意您的意见，大家就讨论，理性讨论，可以辩论，对不对？ 嗯。 但是我不大赞成就是那种人格侮辱，就是因为我很少看到有一个学者像毛老师这样，就不只做学问，而且做事儿。你骂他的人里面，你说有多少人会做这种事儿呢？比如说办保姆学校，比如说去做这个小额贷款。 您这个这么多骂您的这么多回，而且是您自己都有看到，是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一点都不影响。 为什么呢？ 我比这种骂更大的侮辱都经受过。 文革里头，您经受过什么侮辱？我们给我们讲讲。 挨过打，挂过牌，这个批斗，抄家，把我家东西全都抄光，把我发配到这个外地去， 都受过， 都受过，所以对这个小蚂蚱实在是差一点。 大风大浪咱都过来了哈，而且呢，明明知道会触动那么多方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还是一句往一句往外抛你的观点，甚至比如说抵制日货是愚蠢的。说实在话，很多明哲保身的人 就不敢说， 他干嘛说这个话呢？对于您为什么还要这样？ 因为我觉得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一种道理，也可能不一定对啊，但是这个道理是存在的，让大家懂得。 抵制日货的愚蠢是什么道理呢？ 大家要知道，粮食安全、石油安全，完全靠市场。什么叫市场？我出的价钱高，你都卖给我；我出的价钱低，你得买我的，这就是市场。如果说你的价钱低，我看你不顺眼，我也不买，那就破坏市场，就非常危险。 嗯， 就日本不好便宜，你就得该买它的。你说我看你不顺眼，我就不买，把市场破坏了。我们要买石油，人家说啊，你中国我不喜欢你，我不卖。你出的价钱再高，我也不卖，那就没有安全了。所以全世界的政治家要保护市场。这是最重要，全世界的安全之所系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现在中国也面对这问题嘛，中国很多时候比如说在国际上面，这几年我们开始有企业走出去收购外国的企业，常常或者比如说去前年说要在美国买港口的管理权遇到抵制，那就是一个非市场行为。 对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市场是一种很自然的，它不会发生冲突的一种机构，因为市场是基于双方同意的，你同意我同意，这事情做成了，它又不伤害第三者，所以这是非常安全的、自然的、有利于各方的一种安排。我们不要破坏市场啊！我不是说日本人不要批评，我们要批评他啊，他不承担这个二战的错误， 嗯， 我们要不断的批评他，但是做生意是两回事。 啊，生意归生意， 真是的，不把生意的规则破坏是很危险的事情。 马老师，我能不能理解您是一个自由市场派的这么一个？ 非常对， 是吧？ 是的。 甚至我还听过他说过什么话呢？就好像说，凡是市场决定的都是好的，凡是政府决定的，都很难说。你就有这么武断吗？ 差不多。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对市场的理解啊是不够深。就你真正懂得人类进步怎么会进步的，靠着市场。财富怎么生产的，靠着市场。我们也就是200年有这个市场，在200年以前，18多少年以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市场组织，所以人类是很穷的，吃不饱的，很可怜的，人口没有什么增加，寿命没有什么延长。一直到19世纪，就是18多少年以后，有了市场了，有了规则了，有了财产的保护了，有了人跟人的平等选择的自由，这个社会飞速的发展。 坦白讲啊，其实我在这方面的观点是比较往左倾的， 嗯， 就是比如说在经济学上面，我可能比较对福利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可是我很尊重毛老师的说法跟你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意见，学术意见上面大家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一回事。我真的不大赞成，就是说你因为意见不一样，那么就去彻底要去攻击或去侮辱一个人，这种东西，这种习惯，我们今天真的是应该要完全摆脱。但我很好奇，毛老师，你做的一些事儿，就是你是怎么样从一个学者，比如说你做一个学者，突然想到要办保姆学校，这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儿呢？ 这个保姆学校的起因啊，还不是我发起的，是我的朋友汤敏，他发起的。有一次我跟汤敏一起到山西临县去看我们那个小额贷款，回来的路上汤敏就说，小额贷款起的作用有限，要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要让他们进城。所以路上我们就还没回到北京呢，在太原我们就开始就打电话问这个哪一个市场能为这个接受这个农民，我们发现就是家政这个市场， 到了北京，我们继续调查。 嗯， 后来我们五个人，一个人投了十几万块钱，加起来。 你也是也投了 钱？我投了。 那这个学校不是盈利的。 非盈利的啊，我们只有投入没有返回的。 哎，您有多少钱呢？您这 你刚才说穷，就是投十几万去搞这个。 对， 为什么呢？ 我现在的收入比过去增加了很多很多了啊。 您怎么能有钱？ 出书的收入？ 对， 啊， 我的收入就是主要是稿费嘛， 嗯， 其次呢演讲费， 嗯， 还有什么别的就没有了啊？还有我工资，我有一份退休金，另外还有一份工资。 您的收入算中高阶层吗？ 中高阶层， 中高阶层。你像这样，不好意思，老师， 我还有能力做一些事 啊。 那个学校我们一共投了40多万块钱啊，现在能够培养10000多个家政服务员，6年。 嗯啊，这个是啊，这他还有一些就在做的过程中啊，还有一些问题。咱们广告之后啊，可以接着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因为昨天毛老师正好讲到这个，就是说解决这个贫富差距，他认为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农村要城镇化。 对 啊，那么当然你现在就是大批农民要进城啊，这件事情看来你是觉得认可的。 我非常赞成。 嗯， 中国要变真正一个富国，必须是减少农民。因为农，你看全世界的富国，农民都只占5%， 比例很低的。对，但是大城市能容纳这么多人口吗？ 可以的。你看全世界的经验就可以看到，农业是一个产出很低的行业。发达国家农业只占2%-3%。 嗯。 但是它大家吃的那么饱，吃的那么好。 嗯。 人的消费越来越偏向于不是吃的东西，而是服务业。所以像美国这个服务业占了70%以上的产出。 但是就像您办这个学校，恐怕也是为了说这个农民来到城里，他能够有一个就业机会，对吧？在这个办这个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什么问题啊？ 这个问题的主要就是一个招生的困难。招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现在得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我们跟政府合作。政府有扶贫的款，有就业的款，这里头拿出一部分钱帮助他们到北京来。一个学生政府拿出800块钱，其中500块钱用来买车票、办体检、招生的费用，300块钱给我们学校给他付学费。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把这个招生的问题啊克服了一些困难，但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我在想啊，就是你刚刚讲这个农民进城工作，那城市要能容纳他们，可是今天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中国有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城市或许本身是有能力去吸纳这么多农民进城，可是这个户籍的存在啊，这种差别的存在有时候是为什么呢？有时候它当然有很多理论或者技术的困难，但是其中一种困难啊，其实是政府的自私。我发现有些城市的政府啊，他担心的是什么呢？如果他吸纳了很多农民，或者是户籍的限制逐步取消的话，这个城市的政府就担心他的负担大了。 嗯， 那么他担心，因为现在我们中国有个现象，就是各个城市这些官员啊，他怎么比较自己的政绩呢？就建立在我这个城市经济表现怎么样。如果我这个城市因为我要把很多的精力资本花在比如说农民的照顾上面，农民工的照顾上面的话，他就担心了。甚至有时候是很抽象，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些城市啊，他就说哎，我们这城市了不起。怎么了不起呢？我们每年啊，平均一个市民看书的数量是全国最高的。那么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他算的呢，就是他有户籍的人，如果他把没户籍的民工一加进去，他不晓得掉到第几位了。 对，这个您怎么看呢？ 这个一个城市能容纳多少人啊？这个实际上不是个地理问题，是个人文问题。首先就是刚才您提到一个户籍问题，但是在我看最主要的还是一个住房问题。 住房， 他家里头没有房子住啊，你这么贵的房他怎么能住得下？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说你像北京这都是上千万，上海这种大城市，你再能广开大门，它的这个公路啊什么各个方面的这个它受得了吗？ 对，我想这个从城市的发展它会有个自然的平衡，就是太大的时候它的成本会太高了，有时候就变成到中小城市比较 往外迁移嘛。 我是比较赞成发展中小城市，因为他们农民来到北京啊成本太高， 对， 不光是个交通费用高，而且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说话也听不懂，饮食习惯气候各方面都不一样，如果在他的家里头附近小县城或者中等城市，说话能听懂，气候没什么大变化，吃的也差不多，对他们的成本啊就降低了，礼拜六可以回家，这是首先是这样，然后慢慢的把家挪到城里头来。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您的这个动机，就是说好不容易自己捐十几万办这么一个保姆学校，是非盈利的，那当然他也能帮助一些人，但是这是为什么呢？你是说做一个实验，还是说想给这个社会一个示范？ 我就是想帮助有困难的人， 就是为穷人。 我最喜欢看的是什么？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通讯，每个月一期，就讲他们的故事，每个服务员在家里怎么样，家里头有多少人，什么个经济情况，到了北京碰了什么事儿。我发现我们培养这一万多人呢，改变了他们一万多人的命运。如果他不出来，他就在那个偏僻的农村，这一辈子生小孩就在那儿窝住了，发挥不出能力来了。现在他进了城，看了北京啊，天安门，看了故宫，而且接触到这么多的人，有一些孩子考上了大学，有些孩子出了国，远远的跟他们在农村的情况是不一样了。就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了，所以我给他们写了一句话，就是开拓这个人生的前途，要摆脱贫困，这就是我的希望。我属于最喜欢看见这些故事，这是我的成果， 这就是您的快乐最大化，所以这符合他的理论，就是给别人快乐，自己也能得到快乐， 这就是坐言起行。 哎，所以他就反过来说，真是为穷人办事了，对吧？但是另一头呢，又为富人说话，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啊。 因为现在我们社会是反过来，为穷人做事的少，因为为穷人做事你很难赚到钱的，而为富人做事的多，能赚到钱，而为穷人说话的多，因为立场不错，你说错了也不会错的，因为是立场是对的。 像我们就是啊，等于拿着老人的钱， 对， 然后得找人说话。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您觉得现在中国的富人，假如你为他说话，你认为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我想他们当然不是需要钱了，他们需要的是人生的指导。 人生指导。对， 很多企业家他们现在不缺钱，但觉得有点迷茫，赚了这么多钱干嘛呀？我现在这么忙，到底对我有好处吗？ 对，我马上想起来，就是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英国的一个杂志的报道，很有意思。他在英国现在有一个慈善组织办富人学校啊，专门教富人怎么花钱。这怎么回事？因为就是最近几年啊，英美那些富豪、欧美的富豪啊，越来越想就是做社会贡献，想做捐款，就是像您刚刚讲的，生活遇到问题了，就人生我钱那么多了，我私人飞机有了，连个岛都有了，我还不快乐，我在下来该怎么办呢？那么以前传统的方法就是捐钱给一个慈善组织，但现在越来越有很多富豪有兴趣怎么样，就我自己来弄一个。因为他现在是变成这样，有些企业家或者有些富豪啊，像比尔盖茨这种，他是怎么样，他是我不只要捐钱给一个慈善组织，而且我觉得啊，有一个问题 是我特别关心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医疗或者艾滋病怎么样，这问题我特别感兴趣，我想自己亲身投入进去办点事儿， 嗯， 我自己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富人学校呢就专收这种富豪，那一上课呢上四个礼拜，这四个礼拜第一个礼拜是理论课，就是先有人来专门讲做慈善机构怎么做，怎么管理，怎么营运，这个资本怎么运用。第二三个礼拜就分组了，分组去不同的地方参观。我看到里面有一个女富，一个富豪啊，那个太太，她代表她老公去，去了第二天就哭着打电话回去纽约给她老公，她怎么回事？她搭这个飞机，带她这个组织带他们去亚马逊和一个雨林， 嗯， 去看那边的一些部落，那些部落穷得不得了，怎么样？然后她就说：“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我受不了了。”然后跟她老公哭。那后来马上两个人就弄了一笔钱。就怎么去帮忙这个？我觉得中国现在其实除了保姆，也做富人学校。 现在除了办保姆学校，可以办一个富人学校， 真的 教教他们怎么花钱。 你的经验就可以教他们。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啊，这个社会有分工，每个人要找他最合适的、最能发挥才能的地方。 嗯， 做慈善啊，跟做企业不太一样。 嗯， 他需要一些特殊的一些思考啊。 嗯。 所以企业家做慈善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这个是在从经济学的看法不一定，对社会是分工不一定，但对他各有可能，他觉得我就喜欢，我现在有钱了我要做慈善，这也未尝不可的。所以我们现在社会的情况是怎么的，我的经验有很多有钱人他愿意出钱， 不知道 我们得到他们很多帮助。Thank you.